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 第129章，不存在者。还有人在这儿？突然出现的黑影让江瑶顿时震惊不已，而此时的情形却由不得他有半分犹豫。只见阿虎立马抽出了腰间的短刀，朝着江瑶和饕餮所在的方向开始逼近。 不好，要被发现了！ 江瑶咬着牙，在此情景下要是被对方碰上，一场恶斗在所难免。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，更糟糕的是，如果他们偷听的事暴露，那么张秋月必然会将他保留的文杰之死的证据摧毁。这样一来，那名冤死的女子就再无讨回清白的可能。 怎么办？ 正当江瑶犹豫之时，却见边上的饕餮却似乎依然淡定。只见他抬头看了眼边上的屋檐，随即猛地出手抓向江瑶的腰间。没等江瑶反应过来，便觉得眼前一闪，紧接着就被饕餮拦腰抱起，瞬间窜上了旁边的屋顶，瞬时掩藏在摇曳的树影之下。而整个过程连半点声音都没有留下。突然的上蹿下跳让江瑶的脑袋顿时一阵晕眩，而眼见下方的阿虎越靠越近，江瑶也只能姑且忍着不适，屏息静体，生怕惹出一丝声响。 什么人？给我出来！ 阿虎大声吼着，不断紧张地四处张望，而江瑶和饕餮则趴在屋顶上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下方的动静。又一片瓦片在狂风的吹拂下坠落在地，啪的一声化成了碎片。而这一次，阿虎似乎终于看清楚了声音的来源，紧绷的神经终于放缓了稍许。 怎么了？有谁在吗？ 张秋月连忙跟了过来，对着阿虎追问道。 没什么，刚才大概是风刮的缘故。 阿虎把短刀插回腰间，转头看向张秋月。 现在都那么晚了，还是这种鬼天气，你要走也明天再走吧。 也行吧，不过这身衣服都湿透了，我得先去洗个澡换身衣服。 张秋月说着便径直抛下阿虎，转身走进了宿舍。而阿虎则目视张秋月离去的背影，面色越来越阴沉，沉默了片刻后，他便低着头走入另一间宿舍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 他们走了。 见到短暂的风波终于尘埃落定，江瑶终于轻轻舒了口气，起身看向身边的饕餮。 真是没想到，原本的一件尸变案竟然牵扯出了一件陈年冤案，这一下事情复杂了。 江瑶说着，忽然又像是想起了什么，连忙在屋顶上左右环顾着。暴雨倾盆下，屋顶上早已没有了先前的黑影，连半点痕迹都没留下。 话说刚才在屋顶上的黑影你看到了吗？那到底是谁？ 哼，要知道是谁还不容易啊，走，跟我回课堂。 饕餮说着忽然似笑非笑地贴近江瑶。江瑶见饕餮那副不怀好意的样子，一股不好的预感顿时油然而生。 你难道还想？ 别磨蹭了，走吧。 话音刚落， 饕餮便再次不由分说地把他拦腰抱起。天旋地转之间，江瑶身不由己地在饕餮的挟持下穿梭于屋顶，不消片刻便降落在了课堂门口。 我说你下次可不可以不要突然来这一出啊？ 江瑶扶着门框，晕头转向的他感觉自己快吐了。 哼，等你以后恢复法力，不再是累赘了再说。 饕餮笑了笑，随即推开课堂大门走了进去。 啊，你们终于回来了，去了好久，我们都很担心呢。 见到饕餮和江瑶出现在门口，郑敏敏赶紧迎了上来，探头探脑地往门外张望着。 哎，秋月姐和阿虎哥呢？ 那个他们。 江瑶支吾着，但饕餮却压根没有接话，只是平静地扫了一圈屋子里的众人，淡淡开了口。刚才有谁出过这间屋子吗？ 啊，没有啊，大家都在这等你们呢。 赵明明一愣，下意识地回答道。 一个人都没离开过吗？是的。 怎么了？ 刚才出什么事了吗？ 陈思淼似乎是听出了饕餮的弦外之音，追问道， 你们没有去叫那两人吗？ 其实刚才我们…… 江瑶犹豫了一瞬，不知该如何开口，而此时的饕餮却忽然接过了江瑶的话，开口说道， 刚才我们去找人时，半路看到屋顶上有道奇怪的影子闪过，所以就没顾上继续找人，直接冲着那影子追了过去。 奇怪的影子？ 听到饕餮所述，赵明敏的脸一下子白了。 该不会是？那后来呢？你们有追上那影子吗？ 陈思淼焦急地问道。 很遗憾，没追上。 饕餮摊了摊手，一副无奈的样子。 也正因为担心那黑影是尸院的尸体，所以才赶快过来看看各位是否安全。 哎呦，吓死人了，这宅子果然不干净啊。 吴老六一听又开始咋咋呼呼了。 得了，今晚就甭睡觉了，谁知道啊，半堂中会不会突然被谁袭击呢？ 众人沉默着，一时神态各异。江瑶悄悄看了一眼身边的饕餮，有些不明白他为何刻意要隐瞒先前两人偷听到的事。而饕餮似乎也感觉到了江瑶的视线，但只是平静地回视着江瑶，轻轻摇了摇头。后者见状，也只能暂且保持沉默。 如今除了阿虎和秋月之外，所有人都聚集在这里没有离开过，如果那屋顶上的影子不是阿虎和秋月的话，那影子又是谁呢？难道说真的是…… 陈思淼呢喃着，脸色愈发难看。 果然我们还是快点把秋月姐他们叫回来吧，太危险了。 赵敏敏带着哭腔，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，再次拨起了号，像是要给张秋月他们打电话。 对了，说到这个宅子里的人，真的就只有我们这些了吗？ 趁着赵敏敏拨电话之际，江瑶再次想起了一件事，转头看向陈思淼。 你们的那位门卫大爷怎么没看到人呢？门卫大爷？ 陈思淼眉间微皱，眼中似乎有些疑惑。 你在说是？喂，秋月姐，你总算接电话了。 话没说完，赵敏敏的声音忽然响起，陈思淼 顾不上细想，连忙转头看向赵敏敏，却听见张秋月那气急败坏的声音从话筒中传了过来。 电话打了又打，烦不烦呢？ 对不起秋月姐，我们只是希望你和阿虎哥能来课堂这儿，这宅子里很危险，大家聚在一起总比落单好啊。 这算是哪门子馊主意啊，你想害死我是不是？ 张秋月的骂声穿过话筒回荡在课堂之上。 如果你们那边还有人像阿星那样被植入过蛊虫，那一旦自爆，我们不是所有人一起死？ 这 赵敏敏没料到张秋月会那么说，一时间也愣住了。 够了，总而言之，就算今晚我不走，也不会和你们待在一块儿。没事，别烦我。 电话挂断的声音随着尴尬的沉默回荡在众人的周围。赵敏敏默默收起电话，可怜巴巴地望着陈思淼，似乎在等着对方做决断。 我说，那娘们儿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。 吴老六率先打破了沉默，一惊一乍地嚷嚷开了。 我一个临时工，和那文什么的无怨无仇，再怎么报复也不会报复在我头上，但要是被你们砰的一声自爆牵连，那可就糟了呀。不行不行，我要走，我也不要待在这儿了。 说完，那吴老六便赶紧从藤椅上爬起，拍了拍脏兮兮的罩衫就要走，同时抬头看了看江瑶和饕餮，啧啧嘴说道， 我说你们两个外人也甭掺和这破事儿了，要是把小命搭上了可得不偿失，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？ 吴老六说着又将视线移向了脸色阴沉的陈思淼。 陈大小姐，你也保重啊，请原谅在下无法奉陪，之前您答应给我的盘缠可别忘了，明天见。 说完，吴老六便大摇大摆地走出课堂，临走时还不忘往口袋里塞几个橘子，那副小人的样子气得陈思淼牙痒痒，然而却也说不出半句辩驳的话来。 各自回房吧，今晚都不要轻易出门，有什么事儿立刻联络。 晚上之后，陈思淼叹了口气，终于再次开了口，而做出如此判断显然也是经过了利弊的权衡后所得出的结论。 好吧，那我也回房了，大小姐您保重。 赵敏敏犹豫了片刻，最后还是向陈思淼恭敬地行了个礼，离开了课堂。 这样真的好吗？ 江瑶看着离去的赵敏敏背影， 无不担忧地说道，一旦他们各自落单，搞不好会成为下一个牺牲品， 但在有蛊虫存在的可能下只能出此下策。 尤其是赵敏敏和吴老六都是与文杰没有交集的无辜者， 与其他相关人士待在一起的确有被牵连的可能， 之前是我没想到这点。 陈思淼摇摇头，疲惫地揉着太阳穴，随即又像想起了什么，抬头看向江瑶。 对了，你刚才说什么？门卫？ 是的，我们来这里时，是一位看上去70多岁、拿着烟杆的老人给我们开的门。 他难道不是你们这的门卫吗？ 江瑶描述着当时那名老头的样子，而陈思淼的神色却似乎变得越来越怪异。 你确认没有搞错吗？ 陈思淼与云舒对视了一眼，开口说道， 这座宅子里从来都不存在这么一个人。